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我都说今天呢就真的题目多到呢，其实我本来想讲埋689的。即是这个曾蔭權呢终于这个受把，不是他现在受，即是叫他入回去啦，应该这么说入回去啦。咁又跟住呢这个的689呢就出来又牙斩斩，就说又发律师信给李慧玲啦，就说他即是还要告，说要告到他刑事啊。 诽谤，刑事诽谤。 刑事诽谤，即是说要入监啊。 唔識啊！呢個 即係話要告到佢入監啊！唔單止要賠錢啊，又要入監咁樣。 李慧玲講咗咩啫？ 我都嗱，李慧玲嘅我都唔知佢講咩。不過咧，約莫嘅意思咧，李慧玲嘅嗰陣時咧，就由沙中線嗰啲嘅問題咧，就講到咧，就呢一個嘅禮頓就同 UGL 就同呢一個嘅梁振英嘅關係 蛇鼠一窩 啊咁上下咁嘅意思。嗱，其實咧，如果係即係咁講咧，呢啲都係事實嘅鋪陳。因為點解咧？呢個係涉及到一個。如果真係禮頓係同 UGL， 因為大家都知啦，禮頓其實就是 UGL 嗰個嘅叫做母公司啦。好啦，然後呢一個嘅阿梁振英任特首嘅時候咧，其實就同 UGL 咧就已經有一啲嘅叫做大家前緊關係啦。然後跟住 UGL 咧就喺阿689咧任內嘅時候咧，就繼續喺呢個港鐵呢一個裏面咧，其實係有 involvement 嘅。喂，呢啲全部係事實嚟嘅。喂，六八九。事實嚟嘅喎， 又跟住 我根據依個事實，而係作出呢個 comment， 就覺得喂你六八九好有涉嫌喎，呢個叫做 comment 喎。嗱，我好粗淺，大家可以上翻我嗰個嘅YouTube 嘅頻道，講翻我對於誹謗法嘅了解。只有一個情況之下，就叫事實陳述係錯嘅。我係講咗一啲非事實嘅嘢， 唔係佢個推論。 我是讲的非事实的东西。 我想他的讲法就是你基于这个事实，就是你的推论呢，就是说梁振英你有份在给这个着数 political advantage， 或者是 economic advantage， 应该这么说，就是给这个的UGL 或者禮頓呢，其实你是有背后有利益的。 是啦，如果 说。而你的所谓的顾问，我估计就是，因为我没有听李慧玲，就是你的5000万呢，建基於咧就係咁嘅理由嘅，咁樣。 嗱，不過咧，我都唔係即 係。我就唔係好信嘅嚇。 我就唔係想，我就唔係想講李慧玲嗰 part。但係咧，我就即係喺華民主書院見到李慧玲啦，就話：嗱，如果真係告你嘅，咁我就一定會撐你嘅。撐你嘅意思咧就係真係 幫手俾律師費， 眾籌啦，係咪啊？ 幫手俾律師費。 好啦，哦，咁啊俾唔到咁多。咁咧，而家我想講就阿曾蔭權。就已經咧就叫做喺個上訴庭嗰度咧都確立咗佢依個叫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依個罪係因為乜嘢嘢？係因為佢冇申報。嗱、 okay. ， 因為點解咧？呢一個咧就同所謂嘅貪污好唔同。貪污咧就一定我要證明你收咗錢，又收咗利益，然後咧就喺一啲嘅事上面 俾啲非法， 俾翻啲非法。一個人或者一間公司，而家唔係啊！而家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只係話佢 你 應該申報而冇申報， 係咁簡單。喂，即係正如你冇報警就冇報警、 哦， 你有報警就有報警，即係我講我自己嘅 case 啊，24小時之內，你發生任何無論大小嘅意外，你都要即係向差佬報警嘅咁樣，咁咪 strict liability 咁就係啦，你有就有，冇就冇噶啦， 係啊，有就有，冇就冇啦， 係 exactly 嗱，依個例子就係話有就有，冇就冇。而家689當佢未上任特首嘅時候，有咗一個咁嘅協議。而是在當他做了特首之後才收錢，而這份協議當中有涉及什麼呢？就有涉及到就是他要提供顧問服務。喂，就是這麼簡單而已，你沒有申報 就沒有申報， 然後跟著你在討論任何涉及 UGL 或者禮頓 如果在行會裏面是涉及到港鐵裏面的一些的問題的時候，你不去申報的時候，那就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咯。喂，很簡單的啫。 所以如果曾蔭權蝦嘢的話，你都蝦嘢。 你冇理由不蝦嘢的喎。 嗱，我即使話你收完嗰五千萬，提供個顧問服務。其實你都是故意不問的， 咁冇唔關事啊！我都話啦，我而家唔需要證明到你係有乜嘢非法俾咗 UGL， 唔需要， 我係唔需要。但係你因為冇申報而係喺討論有關嘅事件當中，亦都冇避席嘅時候，或者係冇申報嘅時候，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咯。喂，我點知道你喺呢個會議當中，你俾咗啲咩意見落去，令到 UGL 或者禮頓喺呢啲嘅工程上面？會獲得好處啊？ 未必需要行政會議有呢、這個即係、就是、議程，係、涉及禮頓或者 UGL， 因為行政會議我估計都唔會講到咁細嗰啲工程問題㗎啦、理論上嚇，即係都係嗰啲大嘅嘢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自己上任嘅時候，因為有呢份嘅顧問合約，你係咪要需要申報利益？ 嗯， 因為你真係有錢執咗啊嘛。 嗯， 嚇、啊，即係 你真係有錢執咗啊嘛。所以我話都唔使講税唔税務嘅問題。 嗰啲次要噶、這個，已經 係嗰啲次要啦。而家問題就係話你收咗錢冇申報嘛， 嗯、 然後跟住因為呢個合約當中係違期涉，好似唔知係兩年定係幾多年咧？ 兩年， 你係需要提供顧問服務噶嘛？阿大哥，你只不過係後屘修改咗個嗰、那個合約裡面咧，就講就話唔能夠利益衝突啫嘛。但你都仲係喂某個程度上你做緊特首嘅時候，你係做緊私幫生意喎、哦。因為點解你嗰個合約當中你冇取消個條款，就係話依你係唔需要再提供嗰兩年嘅叫做顧問服務啦。好啦，咁我又會問一個問題啦。如果真係咁嘅時候， 退錢咧、啊，大佬， 做乜人哋會俾五千萬你啫？ 退錢咧、啊，大哥， 呢、這個 by common sense 都會問啦。係啊，我唔使俾你啦，因為點解？喂，你俾唔到呢個服務我、啊，因為嗰個原本係一個。 仲有你作為行政長官 啊， 簽一份咁樣嘅合約，有乜可能？接咁多嘅政府工程嘅時候，你寫話冇利益衝突，其實你都係此地無銀三百兩啦，點、可能冇啊？ 其實咧， 喂，因為點解咧？你嗰個公正性啊，係唔單止係你真係要自己做出嚟，亦都係要俾人睇到嘛？你記唔記得 justice？ 係，不過而家嘅香港 唔係淨係單。亦都係 to be seen 啊嘛，記唔記得呢句名句就係、是。 不過而家香港唔係咁啦。 喂，大哥，如果第一學你話齋，冇理由我要俾錢你，既然你都冇咩 favor 俾我，我點解要俾五千萬你先？ 講真啦，本來如果商業世界咧，呢件事咧 ，by common sense 都知道啦，因為你依個所謂嘅退職，所謂你啊，因為 non-competitive 嘅 agreement， 我當中有依個成分喺度，但係當中因為有一個條款，你依兩年裡面咧又要提供依個顧問嘅 consultancy 嘅 service 嘅時候咧，呢一樣嘢咧喺商業社會當中，當你做咗特首之後咧，就自然 defeat forfeit 噶啦依樣嘢。 嗯， 一係個條款 forfeit， 一係就個錢 forfeit，即係是但一樣嘢。 唔係第三樣仲有。一系就系你将嗰份合约重新写过佢， 重新写过咯。 但系你都要同行政会议或者系同公众系披露你呢个利益嘛？ 如果重新写过，仲有五千万或者有任何嘅金钱系你做咗特首之后要系收嘅话咧，你都要系公布噶嘛？ 冇错，即使 non-competitive 都好咧，其实你都系应该要报噶，大佬，因为你涉及到嗰笔唔系为数少嘅一个 amount 嚟噶嘛，那个。雖然唔緊要，即係、不過我估咧，嗱我自己判斷啦，我上個禮拜五都講過，我就話咧，阿爺同佢講掂數噶啦，搣咗個deal噶啦，唔喐佢噶啦。 咪咁所以咯，你咪睇到啦，香港你睇到曾蔭權其實貪小便宜。嗱，我唔係話佢唔，我覺得佢都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嘅，依、這個我就冇變嘅，即係我覺得佢係有失當之處，但係佢嗰個失當之處遠遠低於689。佢真係貪小便宜，我覺得 個 level。 因為點解咧？你諗下，真係 by common sense 都知啦。依個咁嘅黃楚標老幾啊，話咩深圳李嘉誠、 深圳地王， 你老幾啦？跟住如果阿曾蔭權真係要貪，可以喺啲所謂地產霸權喺佢嘅任內 create 咗所謂嘅地產霸權，俾咗咁多利益嗰啲嘅大 masa。他真的要拿好處的就不是那個住宿啦， 是不是啊？ 點知咁少嘢？ 點知咁少嘢啊？ 唔係，不過佢蠢嘅，佢好明顯，即係除咗貪小便宜嘅個性之外咧，就係真係蠢咯。 啊， 係咪？ 好啦，咁啊，我都話啊，咪幾句講完啦嚇，咁咁 告一段落啦， 告一段落啦，咁啊要講下我哋依個真係，我覺得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是、叫做咧立誒區議會。重新劃界，咁、 嗯、 咧就要講下資料啦，講下資料啦。嗱，最新咧就依個講咧就係話有400多區啊，喂，而家區議會啊嚟緊啊， 400多啦，400多500區， 四百零五百區啦，四百零啦，未到500區啦，就有128區咧就要重新劃界， 嗯、 當中咧有20多區咧就係、是、新區嚟嘅，新嘅， 啊， 因為咧，咁呢啲所謂嘅區議會選區劃界是什麼意思呢？就總言之呢，那區呢就有大約呢17000多人，即每個區域的人口是不可以超過17000多人，上下 25%、 嗯、 即大約你當14000多至21000多 啦， 這個人口就成為一區，咁就佢話呢，由於呢某啲區域呢就啲人口有所變化，所以要重新劃區，咁呢今屆呢就新增21席，全港共有452個議席，當中有128個選區需要重新劃分界，佔整體 28%， 即接近三分一， 都劃過， 接近三分一，有史以來重新劃區是劃得最勁抽的。喂，究竟我要問一個問題啦，喂，係咪真係2019年呢香港人口有咩大個遷大遷移啊，大變化？嗰令到嗰個區域咧，突然之間咧，某啲嘅區域咧，突然間人口增加或者突然間減少。 以前咧，其實呢個劃法咧就好簡單嘅，即係係個數學問題嚟嘅、 啊。 馮華尋日咧都係攞呢一個做托詞， 嗯， 就係佢好簡單嘅啫。條數學就係點咧？香港有幾多人口？ 嗯， 無論你夠唔夠18歲，有冇登記做選民都好，我當你700萬 啊、 嗯，除翻個議席 ，OK， 400多啊嘛， 啊， 除翻個議席咯，咁咧就攞咗個數出嚟。17000多 ， OK， 700多萬除400多，差唔多17000多啦 嚇。 咁咧跟住就上下25%，加或者係-25%，咁嚟劃個選區。嗱，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人口嘅數量同埋議席嘅席位。但係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話社區嘅完整性。 Exactly， 嗱，所以咧佢有三個標準嘅。第一個標準。人口數目啦，你要大約喺嗰個二咩啦？ 即係我第一條 formula 啦。 第一個 formula， 第二個咧就係話每區咧有25%啦，就唔可以偏離25%上下啦。 嗯， 好啦，第三個就係你所講啊，社區獨特性同埋嗰個聯繫嗰、那個聯繫性就好重要嘅，呢、這個都係一個好重要的。今次咧 有個 hidden 嘅， 係 有個 hidden 嘅。 哦，呢、這個 hidden 就大家都知道 啦，即係就唔會寫出嚟嘅， 唔寫出嚟啦。 就係我計一計。徐少华、 啊， 你赢啊嘛，系嘛？上次赢400票啊，嚟自边度噶？因为好多时咧就 系 有两个投票站噶嘛，数到噶嘛啲飞。咁你即系我今日睇嘅啫，即系好似例如阿黄润达嗰个 case， 佢知道佢嗰扎咧就系赢400多票，嗰六栋公屋咧就系赢几廿票嘅，咁佢咪撤走你嗰扎私楼咯，或者居屋咯。 嗯， 咁佢同你鬥幾廿票就好容易啊嘛！ 因為區議會你睇下，你都知啦。一佢話所謂嘅人口17000多，真正投票嘅就少過立法會噶嘛， 好多 少過立法會嘛，就好似30多啫嘛，係嘛？ 40多、50%啊 ，approach 50%， 有50%啊？好啦，當佢啦，50%。 唔係你17000多，你唔好計嗰啲18歲以下喎，登記選民可能係7000-8000嘅啫。7000-8000 即幾千有咋投票？ 嗱，你如果有一半唔係選民答，唔係18歲樓上嘅，咁你大概係8000-9000人到，咁你有50%投票率、 嗯、 ，OK， 8000-9000人到，我當你打到盡4000啦，咁你咪2000多到2000多咯，條區議會選舉啲結果成咁多 啦，真係幾十票至到100多票之嘅差異就會贏咯。嗱，而家咧就有幾個特別嚴重受影響嘅， 嗯， 就一個咧就叫做阿、啊、新民主同盟， 嗯， 范國威本人啦，仲有 楊雪瑩啦， 仲有佢有楊雪瑩啦， 仲有黃潤達啦， 黃潤達就係街、嗯、以前街工啦， 以前街工啦，葵青啦， 仲有呢、這、一個啊呢、這個叫做抗神啦嚇，阿抗咩話？ 抗俊宇， 抗俊宇係嘛？抗俊宇啦咁樣，咁你其實睇到啦。 今次的劃區咧有抗進有 50% 咧，差唔多。佢因為區議員我講下，大家以為抗進語咧就多數係以為佢係嗰個所謂超區啦。佢做咗超區咧，佢一定要首先係做區議員嘅。而佢所屬嗰區咧有 50% 係劃走咗嘅。好咁好嘢咁啊講啦，劃劃走咗呢邊 50% 啊咁樣咁。你咪睇到咯，即係你自己去睇咯。咁我哋就估計嗰 50% 就係抗睇到就係民主派嘅支持者咯。你點睇到啊？嗱，呢咪叫大數據咯。所以我對於今次嘅呢個嘅所謂選區重劃咧，點解咁大規模嘅重劃三分之一重劃咧？咪就係因為呢個譚鐵牛係一個嘅最重要落嚟做中聯辦副主任。點解突然間有一個咧完全同香港毫無聯繫的一個人，是一個學者，一個大數據專家，突然間做了來這個叫中聯辦副主任。 喂，很簡單而已，你看全世界任何一些發展中的國家，那些執政黨呢，即例如馬來西亞，上次馬哈蒂爾安華，他們都是重劃那些選區，當年新加坡也是這樣。即係本來單二單票制嘅，即係英國佬遺留落嚟，跟住揾個咩集選區嗰啲咁樣，係咪？一係就 winner takes all， 一係就係輸曬咁樣。 嗱， 你就算土耳其啊咩埃爾多安啊，佢都係劃嗰啲選區 嘅。唔係，就算連美國，你唔好咁講，美國都會有嘅。即係當權者當佢有權力嘅時候咧，佢就可以透過從佢所謂劃個選區咧嚟非法自己嘅。所以咧，呢個就唔係一個純粹中共，所以咧，我係永遠對當權者係抱有懷疑態度嘅 ，skeptical 啲 啊 ，skeptical 嘅。好啦，但係今次你話喂，以前香港都重劃過選區啦， 冇咁嚴重， 冇咁嚴重。第一， 如果你話劃128個咧，即係例如話以前咧，佢就陰啲，即係嚼你可能18個區議會，每一個區議會就係嚼一兩個，佢就劃你一兩個 啊。 即係因為點解咧？唔係太過明顯啊。 同埋佢以前咧，我自己覺得， 我感覺啊， 我 冇數過。 佢以前未咁醒嘅，我覺得以前未咁醒，就是、以前咧就真係因為人口咧突然之間咧有啲加有啲減咧，佢係真係需要根據呢一個咁嘅所謂嘅 mathematical model 咧要重劃。但係我覺得今次咧有太一來規模咁大，第二咧就有太多民主派嘅人出嚟 voice 咧，就話無端端劃走咗我一半。阿黃潤達咧，甚至就話：喂，無端端嗰個葵青村啊，有三座，譬如話總共我唔知佢幾多座啊，譬如總共十座，又跟住咧有三座突然間劃咗去葵青嗰邊，咁又跟住咧就令到咧嗰個嘅區議員咧突然之間咧就突然之間就唔可以 serve 嗰 唔係好簡單啫，我大概掌握佢嘅講法係點咧，就話一個村咧係分開三忽啊， 三忽。 即係一個喺呢度，一個喺呢度，一個呢度咧就係拉埋其他啲， 就劃走7000多個住户，劃走咗7000多個住户。 唔係，其實呢個咧係匪夷所思嘅，因為點解咧？以前我哋一路嘅諗法咧，港英嘅年代未，其實係肥棒搞出嚟嘅，又係即係肥棒咧就諗住單議席單票制，就用人口跟住區議會嘅數目，就嚟做一個做墳墓，一個做分子，就除一除，咁啊好科學啦，以為係嘛？加減10% 或者係20% 都好啦，呢個係飲我哋噏嘅啫。咁就容易，即係既係睇住社區嘅完整性嚟去處理噶嘛。 係， 即係你個村，即係例如話有8座樓，有幾百個單位，咁你乘一乘，老實講，你乘一家人有3户又好，即係4個人又好咁樣，咁你都計到啦。喂，其實你社區完整性對個區員嘅服務係重要嘅，即係喺我做咗21年區員嘅角度嚟講咧，就係、是、喂咁其他人揾你，咁你 serve 唔 serve 先？咁你都會 serve 噶，咁啊，即其實好唔著數啦，對我嚟講係咪啊？你又投唔到我票嘅，咁但係你如果社區係唔完整嘅話，例如你3個區員嘅，唔同黨派嘅，你更大鑊，即係喺個過程裏邊啊，嗱，大家一來會爭功啦，攞 credit 啦。二來咧就係、是、即其實你當中咧又係一個惡性競爭喺度，唔係良性競爭喎，係、一個惡性競爭喺度。嗱，當然你話民主派勝嘅時候，咁你點劃嗰三個立曬咧？咁啊自己有啊，最多都係自己三人門打交啫。但係如果你真係純粹一個政治考慮嘅時候，因為我都知嘅，因為點解後屘有啲即係左派或者係建制派嘅叛徒咧都會話：，呢個係我哋建議佢咁劃噶嘛，就係想你輸啊嘛。我要你輸好簡單嘅啫，一 除非我搞到你醜聞，二除非你即係做嘅嘢係完全不符合民意，即係或者係肥肥流，即係亂嚟咁樣。三就係劃過選區咪得咯。 嗱，頭先阿土 咁你就輸得㗎啦。 頭先我覺得阿土所講咧有一點咧，其實係選民要知道嘅，就係話咩咧？喺會係削弱你嘅利益㗎。我唔理你究竟係一個嘅民主派支持者或者係建制派支持者都好，由於佢依種嘅劃法咧。佢係有政治目的喺背後咧，就畫到個區嗰個完整性或者連繫性咧，就畫到咧烏哩馬叉，就令到反而你可以喺嗰區獲得嗰個嘅所謂嘅區議員嘅照顧咧，係受到影響嘅。嗱，而家政府咧，我又覺得咁講啦，就係話你睇到阿黃潤達所講嘅，嗱佢講嘅就係咁啦嚇，我相信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喂，我睇我自己嘅選區過去嘅人口冇乜大變動喎。冇乜大家增加或者減少，但係突然間咁大嘅劃走7000人，又跟住又將另外一區另外一啲嘅樓宇就結合落佢個區。 唔係嗱，鄺俊宇嗰個 case 咧，我聽完之後嗱，我唔知道有冇記錯咧，佢就話原本佢有六座公屋，再搭唔知一兩棟居屋啊，或者係少少私樓咁樣啦，佢淨劃走咗 私樓， 佢剩翻嗰六棟啊。嗱。這個呢我不知道是黃潤達還是還是鄺俊宇，這個就很明顯的。還有以前呢他醒的話，除了我剛才的做法就是說每區執一兩個選，讓你不太懷疑，這個是其一個方法。第二呢就是他不會選知名度那麼高的。 今次很明顯啦，嗱，第一 鄺俊宇是有機會繼續選超級區議會的嘛，他先在那裡嚼低你先。 是啊，因為咧嗱，依一個咧，你睇到佢個針對對象咧，包括就係咧呢個鄺俊宇，因為佢係依個超區嘅立法會議員， 你黃潤達 佢就要懟低你， 有機會係選再選新界西嘅立法會議員 啊， 懟埋你。 仲有咧呢一個嘅叫做新民主同盟，你就喺個地區嗰度個區議會過去咧就咁即係成績咁輝煌，我就要懟冧你新民主同盟，因為新民主同盟喺個新興嘅民主派當中咧叫做地區。的工作做得好， 冇錯。 所以你睇到今次嘅所謂， 同埋佢有指標性嘅今次，你好明顯睇到嘅。以前咧唔覺咧，真係唔係好懷疑嘅。佢唔會話特登揀我，或者揀某一啲人，佢真係純粹咧第一優次，根據個數學模式計。好啦，少少考慮梗係有啦，少少非法梗係有啦。但係而家咧係做得好明顯，因為點解咧？佢係設咧唔單止係啲知名度高嗰啲，同埋係擺到明咧。就係、是、你有 potential 嗰啲，佢要斷你嘅政治生命好容易嘅啫嘛，尤其是你區員彈起嗰啲友咧，我先斷咗你嗰個位， 咪所以今次 除非你徐少華養我啦，係、嘛？你養我幾個月去選立法會咧，但係你養我幾個月去選立法會冇用嘅喎，大佬我有錢選立法會先得嘅，大佬，我有地區資源先得噶。 中美貿易戰咧就縮人入腹，但係香港嘅政治嘅生態咧，睇到仍然敢於兩劍。系啊，今次咧你睇到嗰、那個劃區重劃呢個選區咧，你睇到呢個777政權咧嗰、那個即邪惡之處，即係以前咧，就算你講真咧，就好似話去到689嗰個年代都未去到一個咁惡劣嘅情況，即係用呢個重劃選區嚟去打擊民主派喺個區選嗰個。 唔係，所以有時咧，我都諗嘅，即係純粹策略嚟，即係唔係原則嚟嘅啫。即係例如話你嗰啲風雲計劃嗰啲咧。即係你唔係得嘅話咧，就唔好吹咁大。 其實我想講先，聽兩位講咁耐咧，其實我都 唔係你俾我講埋呢個 point 先，因為呢個係重點。我想講好耐嘅，即係你真係揾到400-500友填曬啲窿佢，你先吹到咁大啦。嗱，你係警醒咗咧，你個對手咧，而家係嚟做嘢。我覺得今次嘅劃區咧係配合咗呢樣嘢，就因為點解咧？阿挺咧，即係戴耀廷啊，就吹到好大啊嘛，就話要搞個風雲計劃。就係要即係咩一搭一啊，以為好似雷動咁，雷動係容易啲嘅，風雲係難嘅。老實講，你嗌我同徐少華，我都唔制啦，大哥咁辛苦，又徒勞無功嗰啲嘢，又要 你咋嚇？有啦，問我 你制咗啊？你制咗啊？ 我都冇制。 唔係真係唔得嘅時候，我會幫你頂嚇、我應該咁講，即係 應該出聲啦。 即係但係如果你吹得太大嘅時候咧、當權者咧。特別佢嗰啲班中間嗰啲咁樣嘅善人咧，就係誇大咗個故事，誇大咗個故事嘅時候咧，佢做嘢咧 你仲死？ 嗱，我就唔知佢系咪針對風雲啦。不過咧，我就覺得譚 part of the reason 發 譚天牛咧嚟咧嚟香港咧，依個係主要任務。而家根本背後成個揸嗰個睇盤嗰個咧，就係中聯辦。中聯辦結合咩咧？就結合依個所謂嘅民政事務專員。又跟住咧，就用一個嘅堂而皇之嘅理由，就話啊，我哋因為咧，即係話咧，依個係一個尋常嘅，我係根據呢個選舉條例當中， 我唔信 7000多嚇人口， 我死都唔信 啊！但係竟然係需要重劃香港三分之一個選區， 亦都係好多係重點嘅人物 啊， 嚟做針對對象。 衛星，我先想講舉例就係咩？其實我只有區都劃過區嚟嘅。佢點劃法呢？即係本身即係隔離就安定有個村，就整個大公屋村子嘅一個區啦。咁啊好啦，咁我區度我自己區就係幾個私樓同埋嗰啲公屋，即係嗰啲居屋組成嘅。咁啊將嗰幾座嘅居屋搬過隔離公屋區，然之後我嗰邊咧就侵幾座嗰啲咁嘅公屋埋嚟。咁其實結果咧唔係即係嗰邊咧，結果嗰邊係輸咗嘅。即係我自己本身係私樓區啊嘛，或者居屋呢個公屋區，居屋區輸咗啊嘛。但係結果就拉扯咗隔離工黨同埋嗰個叫陳雲生個大佬，咁啊輸咗，就因為嗰區就多咗幾棟所謂即係泛民嗰個所謂票倉啊嘛。所以啱啱即係同各位講就係點樣破呢個局咧，就係啱啱話啦。只要你夠人多，佢點劃都佢冇可能太離譜，因為佢啱啱有個上限就係上劃比例25%啊嘛。 無論點樣，即係而家唔講都講咗啦，呢個策略即係公佈咁耐啦。你風雲計劃咧，真係認真少少啦。因為點解咧？時間唔係好多， 一年啦，差唔多。 一年其實唔夠嘅，老實講，你問我，起碼如果你真係部署區議會，起碼都年半。 嗯， 真係落區做嘢，真係要真係擺檔啊！ 嗯，開街站可以啊， 搞蛇齋餅種啊，唔係。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的要认真想想，你泛民主派是不是将那个地区议题变成一个全港的政治议题？Otherwise，你是不够的斗。 其实以我所知，现在 你打地区议题，我们是蚀桌蚀章的。因为为什么呢？你一去到区议会那里，但我以前选了这么多镬，我选了5镬，六镬好像，我忘记了。你不逼不得已地，你是要打地区议题。因为为什么呢？你有些选民他不是投緊立法會嘛，大哥，他梗係講緊街市啊，佢梗係講緊有冇冷氣啊，有冇即係扶手電梯啊，有冇交通燈啊嘛。啊，如果我哋真係搞風雲計劃嘅話，你快快脆脆集齊人馬，你真係要打政治議題，你快出啦，係嘛？ 所以咧， 你點都好， 風雲計劃 你個死線咧，起碼一年。你一定要填曬佢。 嗱，風雲計劃其 咁，我唔理你點樣執個選區啦。 其中一個説法嘅風雲計劃，其中一個説法嘅。咁而家個形勢令到呢個説法係更加重要嘅。風雲計劃嘅説法係咩咧 ？Exactly， 好似頭先所講嘅，係將佢打咩咧？係政治議題，令到咩咧？個投票率可以提高到好似立法會咁。 Exactly， 嗱，呢個係好重要嘅破解之法。好似頭先阿 Len 所講，得一樣嘢嘅啫，就係提升投票率。是得一樣嘢嘅啫，嗱，而家咧冇辦法噶啦。而家我哋嘅香港政府咧，要可以用嘅方法咧好多嘅，包括咗過去已經有做過嘅，就係叫做咩咧？叫做中票 ，OK？ 叫做配票，啊，然後跟住咧就有呢啲嘅叫做 DQ，OK？ 嗱，而家 DQ 加埋，而家其實啲人問馮華嘅時候咧，其實馮華唔識答啦，但我話俾你聽，肯定噶啦，即係話咧，你而家就算你風雲計劃當中有真係。找到400多友嚟參選都好啦，佢可能幫你 DQ 一半。嗱，而家你睇到香港政府嗰種嘅敢於亮劍咧，已經係搞到去重劃三分之一嘅區議會選區。 即係話佢而家係要幾重保 險？佢而家要係啦，幾重保險就要區議會嗰度咧，建制派大勝。 我哋嗰陣時候僆仔粗俗啲就講，你帶幾個保險套咯， 係咯。 喂，佢如果唔係嗱，如果你唔起碼一年時間，你一定要搭齊馬，因為點解你哋成個 campaign 都要做啊嘛？即係你都係要成個風雲計劃。我唔理你點劃法，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咁唔係同你鬥練咯？係嘛？我變成一個學你話齋，我變成立法會咁選舉已經掂㗎啦，因為立法會係比區議會多 10% 噶嘛投票率。係 啊， 九龍東啊，即係我哋呢度嘅位置，幾差都好啊。喺立法會選舉裏邊。絕大部分的選區，起碼4/3或者甚至乎5/4以上都是泛民加埋嘅票係贏呢個建制嘅。 所以大家支持民主的核心人員咧， 我覺得有幾樣嘢你要做嘅。第一，考慮自己會唔會出嚟選 ，OK。第二，助選。 嗯、 第三，出嚟投票。即係呢啲嘢咧，都係要靠自己。嗱、嗯，這個 formula 咧，其實你話簡單又得，話複雜又得。總而言之，就係頭先所講嘅。你要你呢個自己社區自己救嚇，呢、這個蔡導所講，自己香港自己救。區議會選舉是唯一一個香港的選舉制度當中叫做真係叫全民投票。 嗯、 但是政權而家就用呢個重劃選區， 嗯、 啊破就用呢個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嗯、 是嘗試咧當我睇住啲數據嚟打。佢而家睇住數據嚟打，哦，總言之呢一區、啊有，因為佢而家咧喺投票嘅過程當中，究竟邊個投咗邊個，佢係知嘅， 掌握 佢係知㗎，掌握曬㗎，啊，你知道你投個票，你就知㗎啦， 唔使咁細，佢只係知道呢個投票站贏。徐少華贏幾多少，我贏幾多 少？我攞身份證去投噶，佢知道我投過投邊個㗎，老實咁講。所以好啦，就算唔使知咁細，總言之佢知道大約而家。呢、這個喺民主派喺呢個選區當中，呢一層樓呢、這個選區當中，呢、這個投票站當中，有幾多成係屬於民主派嘅票，有幾多成係建制派票？佢只要做少少動作，佢就已經可以即係、就是、反轉嗰個結果。只要投票率唔改變， 啱、 嗯。 但係投票率一改變，佢就操控唔到啦。 上一鍋點解泛民喺新界東能夠大勝？ 啊， 咪就係靠投票率啫嘛。 投票率咯。 如果你不是去到六成或者五十八最低那個，好像瓜了很多席的了。 是的。 嗯，其實我想最後講一樣提醒，就是政黨在地區做即議題呢，不要各自為政，即譬如有些議題，譬如各區堆填區也好，或者那些社區改劃，一起做議題，不要說、啊、我為了未來的黨那個所謂光環，我只是自己做，是一起連埋其他即係冇咁資源一起做的嘛。 贏那個江山回來先分家產。 是啊。 喂，我們還有一節是吧？ 是，還有一節。 要講下呢、這個 今日入正 正正係黑心帝國，終於講啦， 毒疫苗， 係毒疫苗， 轉頭翻嚟。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哦。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00，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